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买了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我们高兴的要去参加一个约会。那么要到那个约会的地方，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小巷。那么这小巷，是不干净的，它有很多污水，可能有鸟，它有那个鸟，它有那个狗、鸡、猫的粪便在那边。所以如果你要走过那个小巷的话，你会怎样做呢？你会若无其事的就这样子走过去吗？当然不会，对吗？你会很小心，因为你不想玷污你的新鞋子、你的新衣服。你会小心翼翼的看着，慢慢的走过去，避开这些能够令你玷污到你的衣服、你的鞋子的这些东西，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想同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什么呢？能够玷污我们的一些污秽的东西。那么这些污秽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要考虑一下怎样去避免被这个世界的污秽的东西所玷污、所沾染。我们可以首先看看一节经文，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经文读到马可福音七章第二十节，他又说，只有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玷污人，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有各种害人的念头，就是淫乱、偷窃、凶杀、通奸、贪婪、恶行、欺诈、无耻、眼红别人、亵渎、高傲、无礼，这一切恶事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能够玷污人。所以圣经在这里列出一些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态度，对吗？那么这些不好的思想态度会怎样呢？能够玷污人。虽然他说是从里面出来的，不过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也是被外面所影响的。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我们要很小心，以避免被这些东西所玷污。玷污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好像我们的衣服如果有咖啡污渍倒咖喱的污渍倒到我们的衣服，就玷污我们的衣服，对吗？所以玷污同样是这个意思，使到一个东西、一个人成为不洁净、不干净、不洁净。它也是有这个腐化的意思，腐化一个人的纯洁。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世界、被我们心里面的东西玷污我们自己。我们也也可以留意到，在现今的世界里面玷污人的事情是越来越多，对吗？越来越的严重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给我们什么提醒。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读到，邪恶的人和冒名骗子必越来越坏，既欺骗人，也被人欺骗。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现今会有什么东西是越来越多呢？这些冒名骗子、邪恶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会怎样做呢？他们想欺骗我们，欺骗我们，使到我们沾染世界这些污秽的东西，使到我们受到玷污。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也可以看另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和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所以我们看看 人会怎样说呢？在以赛亚书的五章二十节，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人有祸了。他们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这是唯有智慧自命睿智的人有祸了。所以现今这些恶人，这些冒牌的骗子，他们怎样说呢？他们说暗就是光，反过来对吗？现在我们看到道德标准是怎样呢？以往人们认为是错的事情，现在是怎样呢？认为是平常的事情。以前同性恋是被人所不屑的，现在怎样呢？现在是合法的，人很公开的表明他们是同性恋者。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很多暴力的情形，很多的这些不道德情形发生，对吗？骗子等等，而且是越来越坏了，就是因为人把正确的东西说成是不正确的，把坏的事情、恶事作为称为是善事。所以基督徒要很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会很容易被骗到，以为上帝所认为是错的事情其实是对的。我们要小心在这方面。我们会被什么东西所影响呢？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我们听到的东西影响到我们，对吗？尤其是孩童就更要小心，因为孩童很容易吸收这些事情、这些事物。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报道，比如说这个美国心理学学会一份研究报告估计，一般孩子要是从三岁起每周看电视27个小时，到12岁的时候就足足看了8000宗凶杀案件、10万项暴力行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现在的父母亲们他们怎样做呢？他们用电视作为保姆来让孩子们看，而且他们不选择那个节目。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怎样呢？他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几千几万项的这些暴力的行为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些行为不会影响到人吗？当然不可以，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被受到影响。这里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如果儿童看了有关英雄打斗的动画片，胡乱的击打东西、投掷物品的倾向日趋严重。所以他们看英雄啊，那些有超能力的英雄打斗的吗？虽然这些卡通会说正义的人正义的英雄打败这些坏人，对吗？不过很多暴力的情形，所以怎样呢？孩子们就学会要打斗、丢东西等等，反笑他们的英雄。那么这里也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暴力电视节目对儿童影响深远，并不仅限于童年阶段。从1960年至1995年，另一所大学一直跟650个儿童保持联络，所以他们发现到，孩子要是从小就观看暴力电视节目，长大后就会变得好勇斗狠、咄咄逼人，例如殴打配偶、醉酒驾驶等等。所以小时候的影响到了成年人，仍旧不可以摆脱这个影响，他们变得更暴力。我们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看看这些新闻的报道。就是有一对夫妇，他在海滩观看日出时遭无情的射杀，所以他们只是在那边看那个在海边看日出，并没有做什么事情。那么有一个人就杀了他们。那么后来他们发觉到，这个凶手曾重复的观赏一部渲染暴力的电影，这令他对杀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他一直看一直看看这些暴力的情形，所以他觉得很兴奋，如果能够杀人的话，使得他有这个倾向。那一宗导致15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件，犯案的两个学生据说爱玩内容充满暴力的电子游戏，每天一玩就是多个小时。 此外，他们也不停观赏那些美化暴力和杀戮的电影。所以这两个孩童找到枪，枪杀了他们的同学老师们，15个人丧失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童们一直玩这些暴力的电子游戏，也看这些暴力的电影。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年长了之后也还是被影响到。所以我们可以说世界充满了很多污秽人的事件，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被骗到，会有这种做不好事情这些恶事的倾向。所以我们要小心。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呢？让我们看看另一节经文。对不起，就是彼得前书的1章14到16节，彼得前书1章14到16节。彼得前书1章14-16节，所以这节经文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避开这些污秽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看彼得前书1章14到16节，这里读到：你们既然是顺从的孩子，就不要再受以往无知的时候所怀的欲望所支配，反照当时的样式处事为人，倒要效法那招你们的圣子，在一切行为上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就是主要的理由，为什么我们不要被玷污？因为我们崇拜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他要求他的子民，他崇拜者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保持在我们的崇拜方面，我们道德，我们行为方面都要保持圣洁，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玷污。所以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些刊物，希伯来原语圣洁这个字包含的意思是专一，分别开来，成圣归圣洁的上帝所有，扒出来为上帝服务。所以是专一的，我们只能够专一的为上帝服务，所以不可以沾染这些世界的这些污秽的东西。而且我们要被上帝所任用，上帝能够任用一个没不是圣洁的人吗？可不可以呢？就好像我们会用一杯肮脏 的杯来喝水吗？当然不会，对吗？我们会用干净的杯来喝水。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被耶和华所任用，如果我们要被耶和华所悦纳，我们就需要保持圣洁。我们要怎样去保持圣洁呢？这里我们会谈到5方面，可以怎样去保持圣洁，避开世界所的这些玷污。首先，我们需要对耶稣的赎价表现信心。我们看约翰一书的1章第9节，约翰一书1章第9节。经文读到约翰一书1章9节，要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又信实又正义，总会宽恕我们的罪，除尽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以往是有罪的，现今也可能会犯罪，不过这里说什么呢？上帝能够通过耶稣的赎价，让我们能够除尽我们的罪，宽恕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的，我们可以通过耶稣的赎价成为圣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在使徒行传10章34-35节，这里谈到我们可以行正义。所以我们不会读出经文，不过这里说行正义。所以我们第一方面看到耶稣的赎价可以帮助我们有清白的良心， 然后宽恕我们的罪过。另一方面，我们是要有正义的行为，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正义的，是根据耶和华的标准，而不是世界的标准而行事为人。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看哥罗西书的三章五到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哥罗西书三章第五到第十节，这里读到：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根绝淫乱、不洁、肉欲、有害的欲望、贪婪，贪婪等于拜偶像，因为这些事上帝将要降怒。你们从前也行过这些事，过着这样的生活，可是现在你们实在要把愤恨、怒气、邪念、诋毁和口中的猥亵言谈一概除掉，不要彼此说谎，要脱去旧品格和旧行为，要穿上新品格。这种品格是借着确切的知识，按着创造这种品格的上帝的形象渐渐更新的。所以比较长的经文，不过这里告诉我们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就是要把这些旧的、坏的、不洁的东西怎样做呢？除掉。不过除掉就可以了吗？第二方面还要做什么呢？在第十节这里说要穿上新的品格，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改掉一些坏习惯，不过很多时候这些坏习惯还会重复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吗？我们觉得哎，好像改过了几个月过后又再恢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人是不完美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努力去更新那发动头脑的力量，就很容易固态分明了再一次的犯这些错误了。所以如果我们除掉之后还要把它更新一些新的这些资料，就是新的品格。其实我们被造是这样子的，科学家他们发觉到我们的脑筋，我们脑子是怎样去记忆，怎样去形成一种模式，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 这本书说，每逢密码信号经过，某种形式的记忆便在神经突出中产生，使当事人脑中留下印象。所以就好像一些网络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学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会有一个连线，我们就能够记得。如果我们常常的用这个连线的话，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能够产生这个记忆，而且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模式，是我们能够记得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旧的模式、旧的这些意念、这些思想把它除掉，然后我们要把它更新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耶和华创造我们的脑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更新它的。很多人说不可能，我做不到，不过其实不是，我们是可以更新我们的思想，因为耶和华创造我们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应用上帝的这些道德标准来更新我们的以前的这些不好的思想等等。我们看第四方面，可以看看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八节，怎样可以去保持圣洁。路加福音四章第八节，这里读到，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要崇拜耶和华你的上帝，单要敬奉他。所以我们单要专一的敬奉上帝，这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崇拜方面也不要被这些错误的宗教思想所玷污，我们要用真理来崇拜上帝，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记着这四个方面，对吗？首先是什么呢？我们要承认耶稣的这个赎价，他可以让我们能够赎罪，对吗？能够我们罪被宽恕。 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行正义的事情，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第三，我们会改掉我们的新旧的品格，穿上新的品格，对吗？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子的话，耶和华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能够玷污人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实际的例子，我们看到在现今耶和华正邀请我们所有世界的人都来到他跟前，以正确的方式去崇拜他。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第二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里读到：你们所有辛苦劳碌、担子沉重的人啊，到我这里来吧，我要叫你们安舒。你们要负起我的轭，向我学习，因为我性情温和，心里谦卑，这样你们生命就会得享安舒。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和华正做出邀请，来到我跟前吧，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有些人他们会说，耶和华见证人，你们的要求很高，标准太高了，我达不到。不过其实是这样子吗？耶和华的标准太高吗？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吗？并不是的。这里说耶和华的轭，耶稣的轭是轻省的，是为我们好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爱上帝，我们真的要崇拜他的话，其实是容易能够跟从这些原则，这些耶和华的这些律例和典章。而且我们看到圣经也预言到，在现今会有一大群人，他们会成为洁净来崇拜他。我们看看启示录七章第九和第十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和第十节，第七章第九和第十节，启示录这里读到：这些事以后，我刚看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所有国族、部族、民族以原来的，站在宝座和绵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拿棕榈枝。他们不断大声呼喊说：我们得救全靠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以及绵羊羔。所以这里预言在我们这个时候会有一大群人，他们穿着什么呢？这里说身穿白袍，这意味到他们是圣洁的，他们都来崇拜上帝。所以我们就是这大群人，我们从世界出来，可能我们以往有些坏习惯，我们的思想可能不是很正确，不过我们受圣经的帮助，受耶和华的帮助，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态度，我们行为，我们穿上了白袍，我们能够崇拜上帝，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是吗？很多人觉得他们要做改变并不容易啊。可能我们有些圣经学生，他们说我都这样子很久了，都十多年、二十年了，要我改变过来太难了，或者我已经老了，改变不到。不过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做出改变的，而且圣经也给上帝也给我们很多的这些方法，这些帮助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改变。那么这就包括了圣经，我们可以祷告求耶和华给我们力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同工，我们有这些成熟的基督徒同工，他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好的建议，帮助我们去做出改变，对吗？而且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很多在世界各地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做出了很重大的改变，这帮助我们看出我们本身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就看看两个例子，我们先看看罗莎的例子。罗莎她是一位娼妓，她既酗酒又吸毒，所以她很多东西需要改变，对吗？他道德方面，他的行为方面都要做出很大的改变。他说：有一天我正感到完全绝望之际， 一对见证人夫妇向我谈及圣经如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我开始研读上帝的话语，发觉他很有意思。所以他说他很绝望，因为他看出他的生活是没有目的的，他不喜欢他的生活，不过他改变不到。然后他遇到了耶和华见证人，他发觉到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他。我们可以继续看他经验，仅在一个月之内，我已经获得足够力量去革面洗心，重新做人。既然现在我的生活已有明确的目的，我就无需再依靠酒精和毒品了。由于我非常渴望成为耶和华的朋友，我下定决心要按照他的标准而生活。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使用智慧给我帮助，我可以肯定我早就了此缠身了。所以看到圣经的真理，耶和华怎样帮助他吗？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他认为生活没有意义，他需要做出很多的改变，而耶和华帮助他，圣经帮助他。那么他的确做出改变，他说如果没有做改变的话，他会怎样呢？他可能会自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可能被一些严重的这些错误的思想啊行为所绊倒，所累倒缠住，他们觉得很难脱身。不过耶和华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这个改变。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班牙青年欧廷尼奥，他说他有两年长的时间跟自己的作恶倾向征战。他解释说，我必须严严管束自己，我自小便有不道德的倾向，我在少年时间自愿参与于同性恋的玩意。老实说，我当时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以前是一位同性恋者，所以他很喜欢，他说他喜欢这样的行为。他后来说，我想取悦上帝，我从圣经知道上帝并不喜欢我过的那种生活，所以我决定洗心革面，改过自新，按照上帝的标准的生活。我天天都要竭力抵抗依然不断在脑海里浮现的有害思想和不洁念头。我决心要在这场斗争中得胜，我不停向上帝祷告求助。两年之后，我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不过我仍然要严严管束自己，这场奋斗是值得的。现今我既享有自尊，又享有一段美满的婚姻，但最重要的是我与上帝享有良好的关系。我亲身体验到，只要人愿意做出努力，是能够得将心里的恶念在生出 恶行之前加以排除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耶和华也帮助了这位年轻人，他能够改变这个恶习，这些错误的倾向。不过他还是需要怎样呢？努力，继续努力去避免这些错误的倾向再次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保持圣洁，我们要小心翼翼的在这个世界里面行走，你不小心的话就会玷污到沾染到这些能够污秽我们的事物了。我们再看看一节经文，在彼得后书的2:20，彼得后书2:20，经文读到彼得后书2:20，人要是确切认识了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脱离了世俗的污秽，后来竟又被这些事牵累制服，他们结局就比先前更坏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堕入这种情形，就是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更新了自己，已经成为洁净了，就千万不要再回去被世界所玷污，因为这样子情形会更坏了。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然我们有时还是会犯罪，会犯错，对吗？不小心我们被绊倒，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沾染到这些污秽的事情，不过不要放弃。就好像我们走在这个走向，这个小巷，不小心搭到污水，我们回家之后怎样做呢？洗干净，对吗？那个鞋子。不过如果污水的味道还在那边，那个臭味还在那边，依然在那边的话，我们要怎样做呢？虽然是新鞋子，我们还是会把它丢掉，做出这个牺牲，对吗？然后我们买一个新的鞋子。所以耶和华他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一和二节说，我们就算是一时犯罪，在父亲那里有一位帮助我们的，就是正义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成了求恩的祭牲，但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世人所有人的罪。所以我们的确会有时会犯错，对吗？不过不要灰心，如果我们一时犯罪，我们有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在属下安排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宽恕，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参加我们聚会，聚会里面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警醒，对吗？给我们很多提醒，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也能够帮助我们，强化我们要保持洁净的这个决心，对吗？而且我们也可以继续的祷告，求耶和华帮助我们，给我们圣灵，传道工作也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跟别人传讲这个王国的好消息，谈到耶和华的正义标准的话，我们也更会有决心要支持，要继续的维持这样的正义的标准。所以我们继续的忙于属灵事务，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被这个世界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所玷污，让我们继续的有这个殊荣，为耶和华以洁净的身体，以洁净的这个崇拜，崇拜我们的这位真神耶和华上帝。